时间流过。 是指尖的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

唱。

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。哎呀，想着天空摆一摆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。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管他三三下。 想